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谁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陈玉在 EIPU 平行宇宙 3 当中巧遇了另外一个世界来的王腾。原来在王腾的世界里，同样也发生了类似的凶杀案。陈宇将那三份报告给了王腾，王腾仔细看了一遍说道，在我们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儿。美籍华人史密斯·里夫斯和俄罗斯人扎伊采夫以及中国的罗成被杀，而采集到的杀害史密斯·里夫斯和扎伊采夫的凶手的指纹以及 DNA 化验结果都是罗成，而罗成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杀，嫌疑人正是扎伊采夫。不过我们这里没有他们的 DNA 样本。陈宇叹了口气，你应该把他们的 DNA 样本带过来。谁知道，这么看来凶手应该都是来自这里，极有可能就是前行者组织里的人。我们的卷宗里搜集到的证据，杀死拉尔夫·克莱和江天佐的凶手的指纹和那个怀疑被拉尔夫·克莱杀死的男孩的指纹一样，他也叫罗成。听你这么说，看来我们得从这个罗成下手了。王腾说，那怎么找到他呢？之前我们也问过警察，那些蠢货警察什么也不知道。也有可能是知道了也不说，我们对这里不熟悉，不过有个人能帮到我们。 谁啊？ 我。12天以后，王腾打了个电话给陈宇，告诉他已经找到了罗成，目前还没有打草惊蛇。陈宇放下电话，就按照王腾给的地址来到了约定好的地方。这是一片非常普通的居民区，两个人看着眼前一幢幢居民楼和两边种植的花草，丝毫想不出这里会隐藏着前行者组织里的人。怎么样？陈宇问。 你本事挺大的啊，我以为前行者组织里的人很难找，还是帮我们找到了。 那个我呢？ 他已经走了，你不用担心吃力。 很好。 要知道现在警察几乎都不去理睬这些案子，所以像你们这样的私家侦探很有市场，而且你的确算是比较优秀的，否则也无法帮我们找到那个凶手的下落。 陈宇笑了笑说， 现在疑问有很多，那些警察难道仅仅是到各个地方去阻止暴乱吗？如果很多地方的人口在减少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暴乱？我觉得这里的警察肯定还在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王腾点点头说道，很可能还是和前行者有关。先不说这个了，陈宇说，既然已经找到了嫌疑人，那我们应该好好调查一下了。是，这里看起来非常普通，所以反而没什么人会注意。那个陈宇并没有惊动他，他应该还在这里。这样，我们到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再去抓他。 为什么要6点啊？ 因为那个时候人群会比较密集，很多下班或者放学的人回来，我们那时候进去不会引起怀疑。实在不行，你就直接对着他的腿开一枪。也许我们也不必那么谨慎，就像你说的，这儿的警察对于很多案子已经到了不理不睬的程度，这里原本就是一片混乱。 但你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，这样会保险一点。 我想也不是所有警察都不管这些事情。哦对了，他家就住在3幢304，你看多普通的人家，竟然是个穿越不同平行宇宙的凶手，很极有可能是前行者组织里的人。现在离晚上6点还有几个小时呢，我知道这里有一家餐馆馄饨做得非常好，中午我们就去那家餐馆吃一顿。 陈宇突然问，我刚刚好像看见了，就是在小区里面开的那家馄饨馆吗？ 对，很不错。 中午两个人就在这个小区里的一家名叫王家馄饨的餐馆里吃饭，里面的老板是个中年人，他做馄饨时就像在耍杂技，能一次捧出10几个大碗，哗啦啦摊在桌面上，将10几个客人的不同要求一次记住，并且有条不紊地放入不同的佐料。陈宇和王腾两个人排了大约半个小时的队，才买到2大碗馄饨，到最后两个人只能坐在人满为患的屋子里吃了起来。 陈宇吃了一口说，这馄饨的确不错。 是，我以前来过，关键还便宜。 王腾说，他家的馄饨肉多，但是吃起来不腻，而且辣油特别香。他们家还做鸭血粉丝汤、牛肉锅贴，不过最有名的还是这馄饨。 的确， 陈宇接着说，不知道 EIPU 万里有没有，我以后如果能够回去的话也得去那儿尝一尝。 王腾笑了起来说， 希望 EIPU4 里也有，以前我在 EIPU4 的时候也没在意，来到这儿才发现的。 也许在我们所处的宇宙里，这里卖的可能就是饺子或者是披萨饼了。 有可能啊，王腾边吃边说，这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。 两个人吃完之后又在附近闲逛起来，他们暂时还不会走到3幢楼那里，生怕罗成会注意到。王腾有些不耐烦了， 还得等几个小时啊。 陈宇说，现在是下午，他可能还没回来。陈宇说道， 我看前面有几个老头在下象棋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。 不看，我可没那个耐心，也看不懂，还是到处转转吧。 随你吧。哦对了，你把那个我的破案经过和我说一下。 那天我把这个罗成的资料给了他，他在电脑资料库里搜索了一下，就大致找到了这里。 王腾接着说， 前几天罗成去了酒吧，那个你就暗中跟踪，然后拿到了被他抓过的酒杯，获取了指纹，对比之后完全吻合。 陈宇有些惊讶，这么简单？ 是啊，就这么简单。 我也没想到。 我记得在我们那儿 当年关于拉尔夫克莱和江天佐的死亡调查报告里都说了，凶手的目的除了杀人，还为了获取某些秘密文件。你们那儿也是吗？ 也是。这些文件应该就是一些重大的科学成果。 这个罗城会是个突破口，不过有另外一件事让我感到不安。 什么事啊？ 如果这个罗成是个潜行者，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被我们找到了？ 也许这是个陷阱，或许潜行者就是利用这样的办法，把所有调查这件事的人诱骗到一个陷阱里，最终将他们一一除掉。我们还得想个应对的办法，否则恐怕我们两个人也会消失不见的。 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既然有了这个线索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要不我们一见到他就直接开枪把他毙了。 陈宇冷笑了一声说， 很好，把他毙了， 然后呢？然后你准备怎么办？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王腾耸耸肩，你先别吵，让我好好想想。陈宇走进了小区里的一个小花园里，坐在石凳上静静沉思。他努力回忆每一个细节，虽然还无法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明确答案，但他大致能够确定其中暗藏蹊跷。王腾刚才被陈宇讽刺，心里有些不快，就在旁边的大树下走来走去，显得有些焦躁不安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腾忍不住问， 怎么样了？想出什么办法了？ 我有个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先去抓他，然后看情况再说。 这不废话吗？ 陈宇说，如果我被抓住了，我就把你出卖给他。 王腾愕然，这叫什么鬼办法啊？ 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了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抓到凶手了。 这就是你平时的查案风格，这活见鬼了。 第一天他们并没有贸然去抓捕罗成，而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六点，陈宇才独自一人来到了罗成的家门前。在敲门之前，他自言自语说， 佛祖保佑，我不要被一枪打死。 说完他就敲了敲门。不一会儿门打开了，陈宇看着门里面站着的那个人约莫30多岁，他看见陈宇显得有些警觉，先是仔细打量了一番，然后低声问， 你找谁？ 请问你是罗成吗？那人听了停顿了几秒钟，平静地说，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请问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汪天佐的人？陈宇直奔主题。那人瞟了一眼四周，低声说， 见得说话。 罗成将陈宇请进屋内，并且关上了房门。罗成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说， 想喝点什么吗？ 不了，我只是来问你这件事的。我怀疑是你杀害的江天佐，当然不是这儿的江天佐，而是另外一个宇宙当中的江天佐。 你想把我带到你们的宇宙里接受那儿的审判？ 即便是穿越不同宇宙的罪犯，也不能逃脱法网。 陈宇说，如果你束手就擒，那我们都可以轻松一些。 只怕没那么容易。 你觉得我刚才关上房门之后，你还能出得去吗？ 我认为我可以。陈宇说着就一步上前，却没想到罗成也学过武艺。陈宇的八极拳终于派上用场，而罗成使的则是日本忍术，两个人就在客厅里打了个昏天黑地。最终陈宇一招烧慢 被罗成制住，他被捆了起来。 罗成说道：哼，他们派来的人是越来越没用了，我本来以为需要用到枪的，没想到空手就把你给制服了。 陈宇全身被绑，蜷缩在墙角里，罗成在他身上搜了一遍，说道： 连把刀都没有就来敢抓我，谁派你来的？ 说着他将枪口顶在了陈宇的太阳穴上。 无论陈宇心里如何盘算，当冰冷的枪口顶在头上的时候，他也无法忽视内心的恐惧。 快说， 如果我说了，你能放了我吗？ 放了你？ 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大，不过可以这样，你有两种死法。第一种，我一枪把你给杀了，你没什么痛苦，整个过程会很快。第二种，我会把你慢慢折磨到死，只要你告诉我谁派你来的，你就有资格选择第一种死法。 不，等一等，住手！ 陈宇惊慌失措，双瞳也变得比平时大了许多，他颤抖着说道： 如果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长，因为我的上司会来杀了你，你能对付得了我，但你肯定对付不了他。 你的上司在哪儿？ 他就在这儿。他叫什么？ 他叫王腾。 罗成突然笑了起来。 王腾？那个逃犯？你是后来的吧？ 没错，我是后来的，负责和王成接头。你杀了我，就永远也别想找到王腾了。你想想看，他能从你们手上逃走，他就能杀了你，就凭你能对付得了他吗？ 罗成放下了枪，沉思了片刻，说： 如果你能帮我找到这个王腾，或许我就能让你活着。 好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带你去。 如果说的有半句假话，你可以立刻就杀了我。你这么轻易就答应我了，难不成是你在耍什么花样？ 我被你抓了，枪就在你手里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一枪杀了我。 罗成冷冷一笑，又把枪举了起来，顶着陈宇的额头。 不要！ 陈宇惊叫起来。罗成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。 你最好别耍花样。 晚上10点之后，一般那个时候他才会回来。 在这之前他去哪儿了？ 说不准。 罗成到里屋准备了一下，陈宇仍旧被绳索绑着，躺在客厅的角落里。等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，罗成把陈宇身上的绳子解开，但他的双手仍旧被绳索捆绑着。罗成让陈宇把手背在后面，他跟在陈宇身后，把手枪放在了裤兜里，就这样让陈宇带路，如果有任何异动，他可以随时一枪打死陈宇。两个人离开了小区，走在街上，陈宇手腕上的绳子被衣袖遮盖了，罗成就紧跟在他身后，两个人慢慢前行。罗成来到了车库，把车子开了出来，他把陈宇的手反绑在靠背上，让陈宇来指路。罗成非常谨慎，一路上时常瞟向陈宇，他用一只手操控方向盘，另一只手始终握着手枪，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。这一路上陈宇没有任何异动，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安静。终于在陈宇的指引之下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。 就在这儿？ 罗成问。 就在前面的楼里，4楼403，王腾就在那里。